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北京时间啊，记得是来到了2018年的11月9号，星期五，22点02分。在这个周末的晚上，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你可以通过收听的方式、收看的方式，看到全中国第一档可以视频看的夜间交流音乐节目。你可以下载花椒，关注十点大陆机。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十点大陆机。周末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夜晚，也是一个非常有讲头的时段。你会觉得周一到周五的工作终于忙完了，你可以真的好好的放松了，你可以肆意安排你的时间，跟朋友聚会，跟恋人相约，你可以一个人去逛溜达，放松，听音乐，看电影，看话剧，吃小食，买你喜欢好久那款饮料，然后冰冰凉或者暖暖的喝到你的胃里。但是每个周末来临的时候，就有一种巨大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有一点点的寂寞。那会看到很多朋友圈里的朋友发的微信的内容就不太一样，有的呢是跟朋友一起欢乐的聚会啊，一般是发9张照片啊，有人的合影的，有食物的，有酒的，有的呢是跟恋人一起啊，在晒各种的幸福，有的人已经在去旅行的路上到达了目的地，而有的人呢就会发一些非常孤独的照片，像这个行驶的马路，亮起的霓虹灯，把这个图片做旧的色彩，还配上一点点稍显孤独寂寥的文字。其实每个人都有朋友圈，我的朋友圈里今天发的微信内容就很多，我还截屏了很多。来看看此时此刻我朋友圈里的有一个朋友的留言。他呢是一位美食的达人，也是一位旅行的 KOL。他的生活很充实，但是一旦寂寞被周末热闹的夜晚赶出来的时候，他也会抒情。他说，城市的夜晚没有星星，闪烁的灯光亮起繁华的夜色，只是我站在这座城市里，却一切与我无关，有一点点的悲凉哦。然后他就用美食聊以慰藉。他说，幸福是个比较级，要用美食垫底才能感觉到。对啊，你吃饱了不饿了，你才会有追逐幸福的权利和力量，对不对？那么今晚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周末季后症，寂寞的寂，就是每当周末的时候，好像比周一到周二、周三、周四来的更汹涌一点点。你有没有意识到，所有正在看我直播的朋友，你们都是寂寞的人吗？现在你们开心吗？有没有人陪着你们？有没有明天的约会？有没有档期？看到了海中精卫送我的啤酒，来，我们干一杯。我现在在直播间不能端酒的，如果现在有一杯非常舒服的啤酒，或者说红酒等等酒精饮料，你可以微醺一下，对着自己亲爱的朋友、家人或者熟悉的环境，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美妙的事情。当然前提是在安全的情况之下，你忙完了一周的工作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让你的身心放松。我也希望今天来到我十点答录机节目的所有朋友都可以放松，聊一聊周末你的寂寞会被什么赶出来。赶呢，就是驱赶出来，比如说一张照片、一首歌啊，一部电影的开场白、电影的电乐或者主题曲啊、片尾曲。那你怎么打发这个寂寞的方式呢？当然你可以来看、来听十点答录机，我们可以聊天度过这个寂寞的一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你就可以差不多有一点睡意了，你可以睡去，这个夜晚就熬过去了。但是我相信很多在周末夜晚22点到23点的朋友，他们还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当中，也许正在赶往下一场聚会的路上。一定有这样的人，在开车听广播的朋友，你们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已经聚会结束了，喝了一点酒，坐在副驾上听着广播，看着夜色阑珊的北京城，还是准备去下一场狂欢，去唱歌，去 KTV， 去约会，去跳舞？ anyway， 所有进场的朋友，你们晚上好。我想说每个周五我的寂寞是什么呢？就是我也许会想见见我的家人，可是我又见不到他们，因为我有工作，我也只能周六周日的时候陪陪他们，跟他们在一起欢聚，跟朋友们一起吃喝玩乐。谢谢不改对主播爱不完送礼之余还分享，就喜欢这样的朋友。谢谢不改两个足球 football 不改，谢谢潇洒哥从不改的分享里看到了十点答录机。夜还很长，22点07分送今天晚上第一首有味道的歌曲。这歌听完了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人在飘啊荡啊，非常的好听，有一种迷幻的温柔推给你。在我放这首歌之前，最后一位进场的朋友叫做夜晚的寂静，还跟今天晚上的主题很契合。我们今天晚上聊周末热闹的夜把你的寂寞赶出来之后，你怎么办？怎么去排解？你会因为什么这个寂寞会出来？这首歌曲叫做 I found，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一道光，一个灯泡啪忽然灭掉，你在这个光影当中慢慢的行走，你眼前是一片中世纪的古城。That if you talk enough sense, then you'll lose your mind. And I'll use you as a focal point. So I don't lose sight of what I want. And I move further than I thought I could. But I missed you more than I thought.That if you talk enough sense, then you'll lose your mind. And I found love where it wasn't supposed to be, right in front of me. Talk some sense to me. And I found love where it wasn't supposed to be. that if you're talking off sense, then you'll lose your mind. And I found love where it wasn't supposed to be, right in front of me. Well, talk some sense to me. And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这首歌叫做 I Found， 我不知道你从这首歌里得到了什么，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二宝说呢，这个调调像是站在高处策马扬鞭之后突然安静的俯瞰大地的感脚。没错，是这样一个感觉。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会有过马路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吗？我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站在路边看着人来人往，你会觉得城市比沙漠还要荒凉。每一个人都靠得很近，但完全不知道彼此的心事。周围很嘈杂，很多人在讲话，还有鸣笛的声音，还有很多空调发动机的声音，可是没有人认真在听这些。每个人都在赶路，我也一样，你也一样。我希望周末我放的这些歌曲都让正在听这个节目、看这个节目的朋友有所收获，每天都有新的发现。 Find Found， 这是一个现在和过去时的单词。这个城市每当周末的时候都有非常多鲜亮的元素，橱窗里打折的商品，你会看到一个流浪汉睁着他的双眼看着那个正在往下滴油的烤鹅、烧鹅，还有年轻的伴侣们互相搀着自己，用力地抱着对方，走过一条条热闹的街区。还有很多的家庭终于可以周五团聚。在欧洲东欧啊，中欧的一些国家，他们晚上很早就回家，周末的时候，很多人家人围在一个非常大的桌子上啊，倒着红酒，吃着牛排、烤鸡，拌着沙拉，还有新鲜的鱼类、生鲜，过一个非常舒服的周末。 那退到60年代的时候，我们来到英国伦敦，那个时候是摇滚乐队兴盛的年代。The Who、The Traffic 这些乐队都是非常好的。那伦敦有很多很棒的乐队，像 Coldplay， 然后像甲壳虫啊、哦，都有非常好的那种传播的方式。你就可以想象一个周末的夜晚会是什么样子的。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令人发散的思维，周末就意味着可以去酒吧看一个非常热闹的球场的比赛啊，你可以在现场的大屏幕里看到所有人啊，比如说我们要到德国法兰克福或者德国的都柏林，那这样的夜晚肯定是大家在喝着啤酒吃着肘子看着足球赛，非常的热闹啊。所以说到了周末的时候，那个寂寞会比周一到周四来的直接和快一点。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人的话，没有朋友陪伴，家人又在不是在同一个城市的话，就会孤独一下子赶出来。怎么打发孤独呢？我就会戴上耳机，找一个酒吧安静的那种，坐下来点一杯酒，看一看台上歌手的演出，度过这个寂寞的夜晚。或者说找一个健身房流流汗，那就看一个午夜场，现在有不错的电影正在上映啊。其实一个人打发寂寞的方式有很多，只是你怎么去排解它。如果真的孤独到一定程度了，打电话给爸爸妈妈，跟他们聊天。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忙碌的这些孩子们，有多少在孤独寂寞的时候会打电话给爸爸妈妈呢？女孩会吧，男孩很少。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感受这个寂寞被周末的夜晚赶出来之后你的样子。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名字，国际临床催眠治疗师关注了我。催眠，你让我催眠。人有一个好的睡眠是多么让人心羡慕的一种生活状态，沾枕头就着。谢谢二宝、不改和豆豆在我的节目当中出现如果你是个寂寞的人、寂寥的人的话，我接下来放这首歌《图片里》，有我们节目听友的微信群的扫描二维码，你可以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在你需要去表达的时候、需要去发现的时候，可以加这个微信的二维码，然后加到十点大陆记的听友群。我也相信在这个城市当中还有很多朋友正在回家的路上。这首歌送给那些都市的夜归人。 晚风深深，人影重重，谁人知你心事重。夜雨深深，心思匆匆，换取几多奔波苦。同路的人忙于沉沉，只你轻轻叩门声，冷暖几分是你最懂，心对心声笑平生。晚风深深，人影重重，谁人知你心事重。夜已深深，心思匆匆，换取几多奔波苦。同路的人无眠无心，夜来愁雨三两声，冷暖随风是你最懂，心对燕雪笑嚷中。夜归人，从没远西有情钟，你是今晚独心中。夜归人，你去向何处，同路有我为你宽容。照我一路回头啊！ 怎么登上琼楼晚帐，且把心住梦边上。同路的人无眠无醒，夜来愁雨三两声。冷冷随风是我最懂，心对旁人笑谈中。 我们要谢谢胡彦斌啊，夜归人。我想这个城市还有很多朋友正在回家的路上，也正在赶往下一场聚会的途中，希望你心情好一点，身体棒棒的。 我是音乐人王贝，十点搭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搭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轩宾，十点搭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搭路机，生而不同。 还要我等多久？ 我是摄影师汤辉，十点搭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搭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搭路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搭路机，生而不同。 Hello， 我是十点搭路机的主持人，原创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十点搭路机，生而不同，希望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啊！谢谢前夕默默送给我的啤酒啊，你喝咖啡啊，咖啡配啤酒没问题。我今天中午的时候还跟我的搭档去咖啡馆啊，咖啡厅应该是哈 ，Starbucks 买了一杯咖啡，他给我买的。因为我这个人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每当我在这个比如说过了中午的时候再喝一杯咖啡，我很有可能晚上会失眠。但是他盛情难却，我就点了一首那个什么馥瑞白吧，一杯馥瑞白，最小那个335毫升的，好像我都没有喝完，喝了一半放在桌子上。其实我发现，搭档中午买咖啡就好像提前进入的周末的模式，他的脸上会闪着光啊。晚上说我要跟我的男朋友去干嘛干嘛，我要去跟我的老公干嘛干嘛，我要跟我的爱人干嘛干嘛。还有我的男性的同事就说，哦，今儿晚上喝酒去，你去吧准吧。我说我要主持节目，你太敬业了，再见。然后他就消失在茫茫的夜色当中。我有这么多听友一起陪着我，我也很开心。当然如果真的大家可以敞开心扉的坐在这里 来到我节目几个朋友就在我前面听我直播，那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希望明年可以实现呢。谢谢大家送我的小礼物，还有长吻香吻，谢谢。所以真的有时候寂寞会被夜晚赶出来啊。前夕默默说我爱咖啡，今天中午不睡不怕，没问题，确实是可以这样想，因为今天是周五，你可以睡得晚一点，明天可以起得晚一点，然后晚睡晚起啊。就像好多人说晚睡晚起也挺好的呀，为什么要早睡早起，真是让那些天天早睡早起的人打脸。当然了，生活需要调剂啊，你可以晚睡一个月晚睡一次啊，晚起两天啊，都是很开心的事情。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说想睡睡不着很难受的。对啊，来看节目听节目啊，来看我呀，这么一个阳光的37岁中年男子真的很难得。对，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吧。接下来这首歌在22:25:57送给你。我特别欣赏这个台湾的乐队啊，这两个人组合，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音色互补，和声很美妙啊，既可以唱中音区，也可以把高音区唱得很高，只能让人艳羡的好嗓音。他们会是谁呢？动力火车。这个歌叫做看透，有时候看透了挺累的，我们就晕晕乎乎的，模模糊糊挺好的，不要把一切都看透说破啊。想想如果动力火车现在在台北101大楼上看整个台北的夜色，然后你会看到中小一路二路三路四路五路七路八路九路是吧，还有各种的夜市啊，这个时候台湾的夜市应该是很热闹的时候，小吃摊一家接一家，里边请，不会，请问半导体盒在哪边，那左边靠左第二个橱柜，谢谢，不会。看透，动力火车。 松开你的手好让我走，别让我再愧疚烦忧，你给我的折磨我想我已经受够，我已不再亏欠你什么，这场儿戏你我都犯错，输了爱情赢得寂寞，如今未退出你仍在原地停留，伤痛又不止你才会有，何时你才能够看透释放你我，看透不再沉默，看透让心情轻松，看透让寂寞，如今我已退出你仍在原地停留，伤痛又不止你才会有，何时你才能够看透释放你我， 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谢谢你在22:33中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今天的话题很直接，因为周末嘛，所以那个寂寞会被寂寞的滋味会重一点。周末的夜忽然赶出你的寂寞，你该怎么去排解这个寂寞？你会跟朋友一起喝点酒精的饮料，登到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上看看这个城市灯火阑珊的样子，还是跟你的朋友和恋人在一个非常熟悉的街区购物的场所挽着你们的臂弯一起走来走去？都是有非常多可以选择的部分，可以听听音乐，唱唱歌啊 KTV 啊，也可以去唱歌，看话剧，看电影。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朋友，那你可以来十点大陆机看我的节目，听我的节目，会放一些还不算很靠谱的歌曲，你可以把这些歌曲听到之后，如果你没有听过的，可以放到十点大陆机的歌单当中，陪着你每个孤独的时候或者寂寥的夜晚。我有一个习惯，当我特别孤独寂寞的时候，我会长吁一口气，然后抬头看看天，不管天上是太阳还是星星和月亮，我会觉得整个人很放松。这是我自己排解的方式。还有就是你会慢慢的去了解因为什么会孤独寂寞。有的人很散漫懒散的时候会孤独寂寞，你发现你天天忙到深夜12点，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你比如说你工作完了之后要去健身，健身完了要去谈事，谈事完了要去喝咖啡，那你不会觉得很空洞，因为你没有时间累，没有时间想事情。但我不是提倡这种状态啊，像陀螺一样转来转去。确实当寂寞来的时候，要么去排解它，找方式和方法。要么现在就有了那些倾听的人和需要被诉说的人。你会发现到了周末的时候，饭馆会比平常人多，商场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啊，电影院 KTV 娱乐场所啊，休闲场所都会人满为患，就连平时街道的人也会变得拥挤。所以说周末就是适合需要团聚的时光。刚刚看到了我的好朋友游泳的云告诉我说，周准，你的这个字幕错了，不是樊雪，樊雪是上一档节目的，我的疏忽，现在改过来了，改过来，改过来了，谢谢你的提醒。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我也希望接下来这首歌你能听听看，这是我在一次旅行的时候坐在一片海的旁边听到的歌曲。有请大大乐队南方。 我住在北方，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想起从前待在南方，许多那里的气息，许多那里的颜色，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 第一次恋爱在哪里，不知他现在怎么样，我家门前的湖边就是谁还在留恋。时间过得飞快，转眼这是一场回忆，每天都有新的问题，不知何时又会在一起。南方， 我个人非常喜欢南方的城市哈，像扬州啊、镇江啊、上海、杭州啊，很多的地方都有非常好的早餐的文化，人们都生活节奏非常的缓，不着急啊。城市到了夜晚的时候，会有很多那种跟北方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它也许有江、有河、有大海。我最喜欢的就是去南方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体会小城的故事啊。谢谢大大一队的南方，一首非常有感觉的适合夜晚轻快节奏的歌曲。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视频直播、音频直播的十点大陆机。现在如果你可以通过视频看我节目的话，现在屏幕当中这个二维码你可以扫一下，加到我的听友群当中。马上进入点一首歌的环节。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刚刚 刚呢，这首歌曲来自于达达乐队的《南方》。之后呢，我要跟你放一首 MTV 的作品。这首作品呢，我还是非常的喜欢。个人来说啊，我想在这样一个夜晚，特别是周末的时候呢，如果你真的踏上旅途的话，会有一些神奇的邂逅，比如说跟当地人打交道，用他们吃饭的餐具，就是当地的餐饮，还有就是你可以去他们的市场，要么那边，比如说在克罗地亚有个很好玩的事情啊，克罗地亚一个城市，那边是海鲜市场，那边是Great Market， 那边是 Fish Market。你可以买完海鲜再去逛那个 Great Market， 你可以逛 Great Market 再去 Fish Market 逛一逛，当 Fish Market 关门的时候你再去 Great Market 逛一逛， You know 我的意思吗？ OK， 下一首歌叫做旅途中爱上你，希望你能够喜欢， Enjoy， 很好听的歌曲。 第一个 A 段开始，第二个也是，大概就是分布就这样，我试一下啊，因为这是你个人的一个味道，有一个对比挺好。 每一道路过， 你我啊，这就是你的。 谢谢许巍，谢谢叶培哈、啊，嗯，很多人说叶培，不管 anyway， 我觉得校园时代的时候，叶培还是非常有才华的女歌手，而且她唱歌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那种文艺的气息和声乐基础演唱的理论的堆积，所以说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演出和演唱。那许巍更不用说的一个西安的摇滚男子，现在成了一个全职的爸爸 ，no， 应该是称职的爸爸啊，经常去跑步的许巍，希望他不要发胖，希望不要他陷入一种那样的状态当中创作更好的音乐。时间来到22:47，你有没有因为热闹的周末夜晚感触你一点一丢丢小小的寂寞？这个寂寞出来之后你如何打发呢？嗯，你就可以来听听看看十点打录机，交交朋友。交朋友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在这个十点打录机的这样一个画面当中交朋友。刚看来很多新朋友，不点名了，谢谢一地狗毛，也恭喜你砸中了很多的礼物。嗯，叶培是个很特别的女歌手，没错啊。今天呢还有很多很特别的歌曲送给大家，我看下一首歌要送给你哪个啊。好，下一首歌，这首歌还挺有意思的啊。这首歌我曾经在一次赴约之前戴着耳机在大门口唱了很多遍，就是你听上去这首歌不好，不难唱，很，但是你真的要去慢慢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才知道演唱者的功底啊。有时候我们会合照啊，很多的朋友会在一张照片上出现啊，比如说七个人八个人，有六个人七个人都在笑，就这样，只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你会觉得你怎么了？他最近经历了什么？是不是不开心？是不是需要人陪？寂寞？是因为薪水很低？知道了他的上司的薪水之后他不开心吗？还是因为失去的关怀，在这个城市当中显得很孤独？反正有时候一群人狂欢啊，其实就是一种孤独。你一个人的狂欢是一种境界。其实在城市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喜欢一个人孤独啊，显得很高级啊，但确实需要人陪的时候，这种高级就会显得很落寞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在22:48送给你。嗯，我也想让大家好好听听这首歌。Eason， 陈奕迅啊，你给我听好，在你孤单寂寞的时候，十点打录机在这里陪着你。每个周一到周五，周准陪着你。如果你信任我，就来看看我，听听我放的歌曲。听听我说的话，开心快乐，陈奕迅。 你看看大伙儿合照，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让你睡不着，还能为某人燃烧，我亲爱的，这样浪漫的煎熬 不是想要就能要，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愿意自枯燥。哦，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即使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苦了。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别让我知道，其实你在背着我们偷笑。 最后一句歌词还真的让人想很多的画面，背着我在偷笑。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伊森陈奕迅，你给我听好。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记。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是你身后的影。 大家好，我是周准。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结识了很多的新朋友。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节目真的还不错，你可以真的分享到你的微信朋友圈，谢谢大家。你可以每天在看直播的时候把这个节目分享你的微信朋友圈，让大家更多人来。之后呢，我会每天，现在有一个我们的管理员了，谢谢他和豆豆，我们有一个微信的二维码听友群，让这个听友群不断的壮大。你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在明年的节目当中，会有非常多的朋友来一起，让这个节目在夜晚陪着大家。谢谢一匹马一个人 Thanks。 浅微凉，一梦微凉，你好久没来了吧，没关系。谢谢你送我的星星比星星。最后一首歌也是一首外文的歌曲，也是那种绕来绕去有点梦幻的民谣的感觉。我也希望在周末的夜晚，一旦被那些橱窗里的灯光啊，聚会的恋人的背影啊，寂寞赶出来的时候，来找我。十点杂录机，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会陪着你，周六周日你可以休息，你也可以晚起晚睡。 anyway， 只要你开心就好，一切安全为主。我要走了，不管你来得早来得晚，我都看到你们的身影。我只要有空，我就会看的 pad 里头登录的人都有谁，我都记得哦。我办听众见面会的时候，我发奖品的时候，我都记得你们哦。晚安了，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今天来听来看十点大陆记。不要忘记接下来节目叫做好想和你说，伍卓彤先生的节目 Love is love。 周末愉快，晚安了，拜拜。这首歌你可以想象你在一个蔚蓝色或者深蓝色的大海上，你躺在一艘船上，晃晃悠悠，阳光懒懒地晒着你，